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他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主任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刘洪凯急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差点跟叶梦薇撞上了。此人做事风风火火，以高效著称，平常负责初审记者们出差回来的账单，大型活动吃吃喝喝也都是他的事儿，大伙儿都戏称他刘大管家或者刘总管。叶梦薇站在门边，礼貌地敲了敲门沿儿，听到里面谢悠远应了一声请进，他这才走进去。谢悠远对着办公桌前的椅子摊手表示了一下，有了这个明显的手势，叶梦薇这才轻轻坐下来。谢悠远说，小谢啊，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采访新上任的江副市长的事儿。叶梦薇含着笑点点头，嗯了一声，表示自己已经有所预料。下属在领导面前最好别表现得太聪明，当然也不能太傻。叶梦薇相信自己的回应是很有分寸的，他本来想问问江副市长的全名，想了想还是自己去了现场再找人问比较好，便没作声。他注视着谢悠远的眼睛，但谢悠远却低着头盯着自己手里的工作笔记，似乎在思考什么，没有跟他对视。这个40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眼睛特别有神，书卷味极浓，是新闻中心颇有威信的领导者。威信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不是坐上领导位置威信就会随之而来，他需要当事人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工作能力，为人处事需要令人心服。至少目前谢悠远是有威信的。谢悠远从工作笔记当中抬起头来，手头的事情似乎告一个段落。他看了叶梦薇一眼，沉静地说，江副市长是我的大学校友，我们学生时代就是很好的朋友，我非常了解他，他办事稳重，为人特别低调，估计今天啊不会接受你的采访，特意请你来一趟，就是要你做好可能碰壁的心理准备。叶梦薇有些惊愕，脑袋一下子胀大了，特别去采访一个人，人家却极可能不接受采访，那叫什么事儿呢？谢悠远表情平静地继续说，江副市长今天组织召开一个农业工作会议， 他第一次露面，在会上肯定要发言，而且他讲话估计是脱口秀，可能没有文字稿。你要特别集中注意力，不能像我们很多记者做的那样，为了赶时间，拍几个镜头，拿了资料就走，到处赶场子。这一次，你要从头到尾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最好能把他发言的所有精彩片段都抓拍下来。这样的话，即使他不接受采访也没关系，我们就剪一段他在会议上的精彩发言就行了。江市长的口才是很好的，这点你大可以放心。好，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吧。叶梦薇勉强地微笑道，好，感谢您的提醒，我会把事情做好，时间好紧，那我先走了。他心里暗暗想，一定要尽可能想办法让江副市长接受他的采访。当了5年记者，采访被拒绝的情况叶梦薇自然是遇到过的，但次数很少，而且对于重大题材的报道，他总是能找到关键人物，设法让对方开口说话，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之一。他不希望自己这一次蒙混过关。车队这次给叶梦薇安排的是一辆猎豹越野车，叶梦薇请摄像记者坐在前排司机身边，自己上了后座。他刚要关车门，远远地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哎，薇薇，等等我。 他一回头，看见林兰玉匆匆跑过来，他们俩都是那种常常在新闻现场对着镜头做解说的形象代言人，也就是出镜记者。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当然不是什么很容易的事，你要么很有才华，要么很有背景。有了才华，形象气质又好，才有机会成为主力记者。就像叶梦薇和林兰玉，他们是在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的时候先后考进来的。比叶梦薇小2-3岁的林兰玉负责跑文化、教育、卫生类新闻，近年来受朋友影响，突然成了心理学的发烧友，动不动就把梦啊、潜意识啊之类的词儿挂在嘴里。上一次一起出去采访的时候，林兰玉就告诉过叶梦薇，如果梦见老师或者以前的老领导，第二天就会有好运气。当然，老实说，这个说法多少有些违心，恐怕跟作为科学的心理学关系不大。林兰玉飞快地跑过来，一下跳上车，嘴里说， 车队的车都派出去了，刚才我请刘总管出面帮我协调都没办法，我临时接了一个小任务，要去做一个前期采访，了解一下情况，搭你们的便车出去吧。 怪不得见刘洪凯从主任办公室匆匆出来，原来是去车队帮林兰玉协调。叶猛威说， 那没问题，不过先说好啊，我们今天只到市政府，不能送你去别的地方。 叶梦薇以前碰到过这种让同事搭便车的事儿，而且还因为做好人付出了代价。那次也是一位同事要搭便车，为了照顾大家的面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叶梦薇把自己的车让出去，请司机先送那位同事，然后再返回市政府等他。因为他本来以为开会时领导只会待在会议室，不可能再出去。结果那次会议突然领导心血来潮，马上要去看现场，而叶梦薇放走了司机去送别人，结果他和摄像记者只好蹭参会领导的车，弄得自己特别被动。吃一堑长一智，此后他再也不肯轻易放司机走了，连对林兰玉这样的死党也不例外。林兰玉一甩满头短发，大声说， 哎，不用不用，我只搭你们的便车到市政府，就自己想办法。哎，我的车被朋友开走了，不然我可以自己开车去啊。 他说话的时候满脸笑容，眼睛瞪得大大的，语速又快，像放机关枪。林兰玉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永远都在笑的女孩子，她的笑容非常灿烂甜美，具有感染力。跟她在一起，字典里那些诸如烦恼苦难之类的词语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她还是个典型的时尚先锋，20出头的小姑娘就拥有自己的小汽车，哪里最好玩最热闹，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只是谁也无法参透命运的安排，无法分辨出好运和厄运的标志。此刻在叶梦薇身边，林兰玉扭扭身子，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坐下，转头跟叶梦薇聊起来。哎，薇薇，你今天任务很重哦。你怎么知道？哎，你还没来台里，我去谢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就听到谢主任和刘总管提起这事儿了。你这个机灵鬼，我今天还真是要全力以赴做好这道难题。哎，我得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办。哎呀，没那么严重了，这点小事难不倒你，何况谢主任也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采访到新来的副市长啊。嗯，也不算小事吧，我还是希望新任副市长能接受采访，要不然都是老记者了，好没面子啊。微微，你总是这样，好要强的。哎，这样活多累呀，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哎，不是要不要强的问题，一件事没做好，没做到极致，我就心里不踏实。好吧，向叶梦薇记者学习。叶梦薇对着林兰玉笑一笑，把头转向窗外，不理会她的揶揄，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新来的江副市长接受她的采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对于采访领导人物，叶梦薇刚进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是有些发怵的，这种惬意让她在领导面前一度表现得有点畏畏缩缩的，简直成了一个心结。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心结，也许特定的场合才能解开，也许永远结在那里。他自己起先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许许多普通老百姓在面对权威人物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事实上这种感觉是有心理根源的。首先是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中国长期的封建帝制，普通百姓被奴化得太严重，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体系经过千百年的固化，没那么容易打破。然后据说一个人在面对权威人物时的表现，和这个人生命早期与家族中权威人物之间形成的关系有关。叶梦薇家里的权威人物是他父亲，在父亲面前叶梦薇一直就是充满畏惧的，这也就成为她日后在权威人物面前最先显示出来的心理态度。如果她自己没有察觉和成长，她就无法摆脱这种状态。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次叶梦薇和一位女生一起去拜访一位知名教授，当时叶梦薇就觉得自己非常拘谨，她怯生生地坐在教授家客厅的椅子上，不安地四处打量。她到现在还记得那位教授家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同去的那位女生是县长的女儿，见过些世面， 据说那位县长对女儿一直表现得宠爱有加，父女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融洽，因此他就没什么顾忌，表现得落落大方。相比之下，叶梦薇对他们俩在教授面前的表现如此不同感觉到有些诧异，但并没有深究其中的原因。直至进了电视台，他才突然有所察觉。毕业之后，叶梦薇考进了潇湘电视台，成了一名时政记者。如何跟领导打交道，就成了一门必修课。叶梦薇起初跟领导相处的时候，他在领导面前不知不觉的总有一种觉得自己非常卑微的心态，而且这种心态是微妙的，说不出原因。总之，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自在，有压力，放不开。没想到，这种感觉后来被潇湘电视台的一名司机帮助他克服了。那一次是一位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来潇湘市考察调研，电视台安排叶梦薇对副省长进行专访。在去采访的路上，叶梦薇心里有些发慌，为了让自己尽快平静下来，他开始跟车上的摄像记者司机聊天，坦白自己的不自信。他说，等下要采访的是一位副省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领导面前老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老是紧张放不开，可能是我太不自信了。那位30多岁的司机据说是市里某位领导的亲属，只有初中文化。他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好不自信的，他是人你也是人，你们读书的读那么多书，书上不是写着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吗？难道他会吃了你不成？就在那一瞬间，叶梦薇有了醍醐灌顶的领悟。是的，都是人，为什么要在所谓的权威人士面前显得那么底气不足呢？连一位读书不多的司机都懂得的道理，他自己怎么就不懂呢？有时候，正是所谓的小人物，让我们领悟人生的大道理。此后，叶梦薇面对任何重量级人物，都会意识到自己跟对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能够做到不卑不亢，镇定自如。他非常感谢那位后来离开电视台的司机，无意之中给他上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而这一次，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让一位根本不打算接受采访的领导对着摄像机说话呢？和叶梦薇平常采访会议新闻相比，这次会议的流程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特别，特别的只是这位新上任的副市长。许多人常常设法找机会上进，努力维持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话语权，而他却总是拒绝接受采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次农业工作汇报会在市政府1号会议室举行，在一片古老的樟树林中坐落着一栋砖瓦结构的小红楼。司机在小红楼旁停车，叶梦薇和摄像记者下车步行。一阵浓郁的芳香袭来，引得叶梦薇边走边抬头打量这些树干巨大的古老樟树。这些树木都已经全部换上新叶，此时又繁花满枝，只是它的花朵如同小米粒一般看不见，却有着别样的香气。樟树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树种，它秋冬不落叶，一到春天，新芽绽叶的时候， 原来的老叶会集中在几天之内纷纷离树，所以春天落叶时分是很引人注目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进化过程或者环境，使得这个树种看起来四季常青，只在春天集中落叶。一群长尾巴的灰蓝喜鹊不知道从哪里飞来，在枝叶间嬉戏，不时喳喳叫几声，让人听着心生欢喜。林木中的这栋小红楼显得古朴而庄重，门口有武警站岗，颇有些神秘气息。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已经快要竣工，到时候这栋曾经有好些历史名人在此主持过工作的旧房子将当作文物被保护起来。很快就走到小红楼门前，叶梦薇和摄像记者给武警看了看采访证，直接走了进去。会议室在二楼，上了木质楼梯，顺着木地板的走廊笔直往右走就到了。整个会议室面积有100来平方米，中间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占了整个面积的1/5，两三圈椅子围着桌子摆放，最多也就容纳70-80号人。墙上开了一个窗，满窗绿色的樟树枝叶花香肆无忌惮地闯进来，让人不由自主地深深呼吸。叶梦薇和摄像记者轻轻地走了进去，与会的领导已经到了，摄像记者开始无声地架设机位。叶梦薇看了一眼坐在领导席位上的人，他穿着深蓝色，一望便知是质地非常好的西装。那个人正好也看见了他，两人目光接触的时候，他似乎怔了一下，仿佛想起什么，但他很快恢复了平淡的表情。叶梦薇估计他就是江副市长。江副市长40来岁的样子，长得五官清秀，颇有学者气质。突然叶梦薇觉得他非常面熟，也怔了一下。还待细看，一位30岁上下斯文秀气的年轻帅哥朝叶梦薇迎了上来，边跟他握手边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姓杨，叫杨柳，我是副市长的秘书。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杨秘书告诉叶梦薇，江副市长一般不会接受采访，叶梦薇将作何应对？在交流中，叶梦薇终于找到了自己觉得江副市长眼熟的原因。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